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到你当中来哈啊！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大概每隔半年，戴牧师就会安排我到当中给大家分享啊！我也要跟谢谢戴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哦，因为真的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看到神很多跟我也带了很多的恩典到身上哦。因此，当我在神面前祷告说我要分享什么的时候，啊，信息就很清楚，就是与神同行。好，与神同行，你想不想与神同行？ 想。 为什么？ 太神了。 哈。OK， 如果现在哈，现在的科技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以前你要读，只要圣经上有没有讲过这一句话，我就牧师或牧师这些比较有认真读圣经的哈，因为圣经那么厚，我们怎么知道呢？啊，现在很简单，对吧？你打与神同行四个字一打，汪峰出来了。圣经上讲到与神同行的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与神同行。第一个是谁？以诺。哇，以诺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三个人不需要死亡。大家都知道人一定会死嘛，是不是？不对，只有三个人没有死过。第一个以诺，我们看圣经上创世纪怎么讲。以诺生马鲁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他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女，用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这是第一个在圣经上记载，好，没有死，直接打到天上去，直接跟神在一起。第二个呢，不是挪亚，不是挪亚，挪亚死了。第二个是以利亚，有没有先知以利亚？大家对不对？先知以利亚，当以利沙跟着他，有没有神派火马火车来把他接走，所以他没有死亡，他直接到天上去。第一个是以诺，第二个是以利亚，第三个呢？耶稣升天，对吧？其他的人呢？都要经历死亡，所以很多人，因为我本身是医师，很多人祷告说求神医治他，我说感谢主，如果神愿意医治他的话，但是不要太高兴，为什么？神医治他以后呢，还是有一天他要死亡，对不对？很多人说拉撒路，哇，拉撒路复活太棒了，我说拉撒路复活没有错啦，死掉又还是可以复活，对，使徒行传呢看到很多死人复活的事实，对不对？旧约当中也有，但是这些人复活以后呢都还要死亡，所以当然，今天我没有要讨论死亡，死亡有很多东西可以来讨论，死亡真的是一个奥秘。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与神同行，以诺告诉我们与神同行太棒了，你看与神同行三百年以后，神就不用死，不让他经历死亡这样的苦难，直接到天上去，与神同行太棒了。第二个与神同行的是谁？这里提到挪亚，对不对？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时代是个完全人，哇塞，不得了，在是个义人，而且是个完全人，甚至创世纪在写的时候，光是讲他是义人，说他是完全人还不够，加上一句话，挪亚与神同行。为什么要特别提挪亚？如果有人记录我曾经到会各教会来分享的时候，会发现我大部分都讲跟末世有关的信息。圣经上讲，末世呢就是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怎样，末世的情况也是怎样。因此，我们今天从挪亚与神同行这个角度来看看，我们在末世应该要怎样过日子。刚刚问大家要不要与神同行，每个人都说要。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误会哦，与神同行。很多人就说与神同行啊，那就是什么所做的事尽都顺利，对不对？诗篇第一篇有没有？义人所做事凡事都顺利，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诗篇里面是讲我们对神的一些情绪的发泄，因此诗篇里面的东西从情绪的角度讲一定没有错，但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讲不是那么准确。从真理的角度上不是那么准确，从情绪的角度上也没有错。因此我们说义人所做的凡事都顺利，没有错，但是不全是这样。所以诗篇当中也有一些所谓的咒诅诗，对吧？不要随便用 好， 为什么？ 情绪的角度来讲没有错，因为你在痛苦当中会有这样的情绪，但是让你情绪发泄完了以后，神的旨意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所以对诗篇的解读要小心一点。很多人很喜欢亚比斯的祷告，我们来读一次，预备，来。 亚比斯，你把众弟兄更尊贵，他们已经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称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 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 Okay, 好，在历代史上记载亚比斯有这样的祷告，哦，神就应允他。你喜不喜欢？神如果给你像亚比斯一样的应许，说好，我就答应你，你要不要？很多人点头，所以有点亚比斯的祷告很流行，但是或许有了，或许有少数的人神应许他，但大多数人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对不对？我将这些事告诉你，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没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表示什么？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那亚比斯的祷告好不好？不太好。为什么不觉得不太好？我觉得亚比斯太累了，干嘛？如果你在世只是为了平顺的话，那为什么不早点到天堂去？对吧？大家同意吧？在天国里面没有各样的痛苦，对不对？与神同在，而且跟神那么亲密，对不对？如果你那是你的期望的话，对不起，那就早点到天上去吧。在约伯记讲说，对不对？最好我一出生马上就到天堂去，连犯罪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那是你要的。刚刚点头了，想想，如果你真的同意亚比斯的祷告，求神赶快接你回全国天家。省去的这世上的这些苦难，因此神要给我们的不只是这样而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亚比斯祷告没有错，跟神求平安、求温顺的路、平行的路没有错，只是不要忘记，神要给我们比这个更多，比这个更多。前几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我好高兴，就引用，对不起，会动到。叫做祝你不好运。6月3号还热的哦，今天才7月多而已，对不对？6月3号毕业的时候，谁讲的？美国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兹，他儿子在高中毕业，因此他被请去高中的毕业典礼。他的毕业典礼的致辞说：“祝你不好运。”哎，对不起，我们都是祝人家好运嘛，对不对？他说：“祝你不好运。”为什么他先祝你不好运呢？需要我帮忙 ，OK， 你就帮我按好了。好，跟你讲一下。我愿你有时候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为什么？你才了解正义的重要性。你如果没有被不公平对待的话，你不知道正义多重要，没错吧？你没有口渴过的话，你不知道如果有一杯水喝多棒。OK， 谢谢。好，所以。他说：“祝你不好运，为什么？你要了真正知道正义的重要，你要受到不公平。希望你有时候被背叛，你才明白忠诚的可贵。不然你不知道什么叫忠诚，就是好像都是这样。抱歉，我希望你有时候感到寂寞，你才不会把朋友视为理所当然。你以为你生病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探望你吗？”你要没有人被你探，没有人来探望你，你才知道，当人家来探望你的时候，是多辛苦的事情，是多值得高兴的事情。我祝你有时候运气不好，你还会了解生活中有些事无法预料。希望你有些时候赶不上公车，你才知道公车不是一定会来的。你的成功未必是你应得的，其他的失败也未必是他们活该。所以这首席大法官说：“祝你不好运。人生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不只是平顺平安无事而已。当然平安无事我们感谢神，但是你如果要让你的生命有一点深度，有一点色彩的话，我们必须要经历过这些东西。还没完， 当你输的时候，愿你的对手幸灾乐祸，你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运动家的风度。你看过那些没有运动家风度的人，你才知道什么是运动家的风度。所以当你赢的时候，你知道你应该怎么样的对待那些输的对手。当你输的时候，如果你的能够讲的，愿你的对手幸灾乐祸。愿你有时候被冷落，你才知道聆听的重要。愿你刚好有足够的苦痛经验，让你学会同情。愿你有足够的苦痛的经历，让你学会同情。最近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太太常常偶尔会听到我惨叫一声。为什么？因为我的扳机子最近发作的蛮厉害的。你有痛苦的经验，你才知道同情的重要。不管我有没有这样祝福你们，上面这些祝你不好运，他说不管我有没有这样祝福你们，这些事都会发生。人生，诸位在座有些长辈，你回看你过去这一生当中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我相信你都经历过，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在刚刚高中毕业，面对未来的一生，他说不管我是否这样祝福你们，这些事都会发生，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成长受益，端赖你是否能从这些各种的逆境之中汲取出这些正面的意义。神给我们的不是平顺的日子，有逆境，当然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罪恶，有些是因为很多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把这个人生看得很清楚，人生就是苦难，生老病死，各种的苦难，基督徒不能够免去这样的苦难。当然我们可以跟神求恩，但是从这个大法官他的演讲中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经历这些苦难，其实是可以更丰富。耶稣也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你们在世有苦难，我们在世就是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世界，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与神同行并不等于没有苦难，与神同行是你在苦难中耶稣与你同行。刚刚我们读了《生命记》第30章15到20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预备，来，看啊， 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呈现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成就必在你所要继续得位列的披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非又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那里我约旦河继续就黑夜的地上，你的日子并不长久。我今天如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命祸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必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OK， 这个是在《生命记》第30章，《生命记》的最后。大家知道创出立民生，这是摩西五经，对吧？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经过旷野40年的时间，那些当初那些不信人都已经死光了以后，他们准备要进埃及。因为这年轻的一代，他们没有见过当初出埃及的时候那10诫的神迹，因此摩西怕他们的对神的信心不够，因此就写了生命记，再次的强调。最后这一段呢，是生命记的结论，也就是再次强调，我把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你现在要进去迦南地，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非常肥美的地方。但是你进去以后，你必须要敬畏神。如果你不敬畏神，神就会惩罚你。在你过耶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你如果敬畏神，你会在上面，耶和华就在那边赐福给你。如果不敬畏神，他就会这样子。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事情就是这样。因此希望你呢，拣选生命，使你的以及你后裔都得存活。摩西五经的最后，摩西最后临死之前给以色列讲得这么清楚，以色列人怎么说？怎么说？当然说好啊，对吧？当然说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后来的经历并没有这样子。前阵子有人跟我说：“哎，郭医师啊，我觉得你好像有先知的恩赐。”你觉得我有没有先知的恩赐？好，我看读过一篇文章，他说什么叫先知？先知在中文叫做先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叫先知嘛，对不对？好像是讲预言，对不对？他说不是，你去把先知书里面的信息仔细读清楚，发现讲未来预言的部分不到10%，那90%讲什么？90%就是讲这一段。重复生命记最后讲的，你们今日为什么会受苦？因为你得罪耶和华，因此这是耶和华的审判，你逃脱不了的。但是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你在他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但是在他的审判当中，他仍然是有慈爱，因此你们要接受这样的惩罚，然后仍然不要背离这位真神，还是要向他祷告，求他惩罚的日子到底结束了以后，恩典继续到你们。如果你们背弃耶和华，那你们就会继续接受这样的惩治。所以先知是什么？先知不是讲未来，先知是重复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这些你去读一读，先知书那么多，不管是长的短的，大概不出我们刚刚读的这些内容。所以什么叫有先知的恩赐？就是讲的话都惹人厌了，对吧？没错吧？好，当医生讲是要惹人厌，为什么？你的癌症有人讲说是从医生的口中开始长的，医生还没跟你讲有癌症时，你根本不知道你有癌症，对不对？那医生跟你讲了以后，你才开始有癌症，对不对？我常以前我岳母在的时候，常说他的一些朋友常有一些疾病上的问题问我。我岳母说：“哎，你就安慰他一下嘛，跟他讲没有关系嘛。”我说：“你可以跟他讲没有关系，我不能跟他讲没有关系，对吧？对不对？你跟他讲没有关系，人家知道你在安慰他。我跟他讲没有关系，医师告诉我没有关系，那应该是没有关系吧？对吧？所以你知道，医师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会说谎，对吧？你有病就告诉你有病，不会你有病告诉你说没有病，对吧？哦，他检验结果觉得不正常，他告诉你就是不正常，对不对？”医师有这样一个职业上的特性，就是什么？诚实。好，但是很不幸的，这样的职业特性呢，好像正在腐蚀当中。好，所以医生很好骗，对吧？好，很多诈骗居然都想找医生，为什么？因为医生不了解人世间的诡诈，以为人家讲什么通通都是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对人家，所以医师都是这样子。因此，人家会以为说我讲我有先知的恩赐，其实不是褒奖我，是在说我常常得罪人，对吧？哦，但是神既然命定给我要讲真道真理，我所领受到真理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就乖乖的照样讲。而且先知还有一个特性，干嘛？要受苦，不只是惹人厌，人家讨厌他到一个地方一个程度以后，想把他给杀了，把他拖到监狱里面去，常常有的事。你去查先知大小先知书，通通可以讲到这样，看到这样的故事。以色列人虽然有这样的过，摩西这样讲这么清楚，然后呢，他们就进入约书亚记，对，就开始进入迦南地嘛。迦南地要攻的第一城就是耶利哥，对吧？好，耶利哥呢，如果你去查一下地理或考古学的话，就很多人就会告诉你，耶利哥呢是个奇迹，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这是耶利哥城墙的样子，看到没有？跟一般的城墙不一样在哪里？它是两层的，城墙上它的城是两，城墙是两层的，所以面对这两层城墙怎么攻？ 你攻过第一层的时候，对不对？在第一层、第二层之间，刚好让里面的人从第二层上面来把你 打死。所以耶利哥城很难攻。所以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耶路城怎么攻的？就是下面这两张图嘛，对不对？左边那一堂看怎么攻，就是绕城，对不对？表示不是靠武力，是什么？神亲自动手来帮他们打仗。如果我告诉你说神要为我们来打仗，来抵抗中国大陆的，你觉得怎么样？有人开始笑，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对？军事是何等现实的事情，怎么可能靠你们这些什么信仰啊？信仰是心里的安慰而已啊。因此，这些年轻人，过去四十年以前，你们没有机会看到神降十灾在埃及那样可畏的情况。因此，你们这些年轻人，神要施行一个神迹，让你们看清楚，就是攻打耶利哥。耶利哥城墙双城怎么打？没办法打，你用人的方法没办法打，你很容易失败。所以怎么办？神亲自介入，叫你祭司们抬着约柜，对不对？然后吹号子在那边前，对不对？一天绕一次，对不对？连续绕七天，第七天要绕七次，对不对？然后呢，呼喊，对不对？呼喊以后会怎么样？城墙就会倒塌。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真的就是这样。我刚刚提到，你们去读考古学讲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耶利哥城被攻破，对不对？你知道城如果被攻破的话，城墙是往里面倒，因为外面攻进去嘛。耶利哥城怎么倒的？有没有看到？它往外倒，表示是什么？这真的是个神迹，这真的是个神迹。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直接替他们打仗，对不对？看到耶利哥城就这样的打的，表示刚刚提我们读的生命记那些东西，神不只是给他们应许，而用真实的东西让他们看到。你觉得以色列人看到以后有没有大声赞美神？真的，神在我们面前打仗，有没有？有没有？有啊。但是可以看到，有人没有这样子。第二个攻占的城是爱城，第一个城是耶利哥嘛，对不对？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约书亚记当中讲得很清楚，神亲自在替他们打仗，让他们攻占耶利哥，然后叫他们要哒哒哒哒哒一大堆该做的事情。很重要，不能有贪婪。结果呢，就有人呢就有贪婪了。哦，爱城一个小。离耶路约两里路的一个小废墟，爱是什么意思？爱就是废墟，所以这个城太小了。以色列人能够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以后，说要去攻爱城，对不对？他说不用那么多人去的，随便派几个人去就够了了，对不对？就去以后他们大败。为什么？从过约旦河的耶利哥的经过了两次神迹，哦，他们之前还有过约旦河的神迹，对不对？两次神迹，以色列人希望能够轻易的征服爱城。但结果却落败在以色列民的不顺服跟罪，就是前面我们刚提到的，对不对？生命记当中再次跟你讲，你愿意听从神的话，神就替你打仗，你就可以享福；你不顺从，你就要祸会临到里面。而且很快，才没几天的时间，你去攻打耶利哥，就看到神替你攻打一个不可能攻占的城呢，因为你的。派祭司这样约柜这样绕几圈，然后叫一叫就地震。你看现在解读都是地震的、哦、我们圣经上讲城墙倒塌嘛，对不对？啊，但现在解读，哎，考古学家说是因为发生地震，好吧，就发生地震吧，对不对？好、哦，因为是神用这种方式，然后再来碰到这个小的爱城，你就觉得这个很简单就可以处理的事情的话，没有。当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他们都落败了。所以我们人生也是这个样子。爱城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的不顺服跟罪。所以如果没有神在，我们人生没有一场战役是可以轻易取胜的。所以当生命记的这个真理在马太福音中 当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第一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呢，是先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生命记》三十章这个东西，当我们那个律法师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其实神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样的，他要什么？他要我们爱他，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主。什么叫爱他？就是遵行他的话。你愿意遵行他的话，他就赐福给你；你有不信的恶心，他就赐祸给你。而且他的审判是现，很快就会临到。我们不要等待神的审判临到，我们希望我们愿意选择生命的路，就像《生命记》当中讲到的。因此这边也是，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信徒门徒的观念。好，维基百科里面讲什么是信徒跟神门徒。好，信徒呢就是相信的，门徒呢是什么？愿意将自己交托、亲身实践并接受传授师父的管教跟训练。因此，你只是信徒，你还在门外，只看看哦，知道这个不错。但是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门徒。信徒呢和门徒呢看得出来。信徒是什么？来得东西，得名、得利、各样的分点，没有问题，没有错。但是你得了一段时间以后，神说：“你既然你做这么多的恩典，要分给人。神赐福给我们，为什么赐福给我们？为什么赐福给基督徒？因为要赐福基督徒成为蒙福的导管，也把这样的福气去分给其他的人。所以信徒呢是个 blessed 蒙福的，门徒呢是 blessed to bless others， 或者说 blessed to be a blessing， 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门徒呢不应该就是只领受福气而已，要把这个福气分给人家。当然或许我们转做的时候，我们会退缩到只领受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神的恩典够多的时候，我们也去分给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大使命，对不对？我记得我用的影子是说，请问一下里面有几个动词，几个动词，几个啊？不好意思，上次你没来。好，来，我们再读一次，你没来。 所以你们要去使唤一座为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他们 凡我所吩咐的门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对不对？好，几个动词。对不起，我讲的是原文有几个动词。原文大家都不讲话，因为大家都不懂原文嘛，对不对？我也不懂原文，但是懂原文的告诉我，这个大使命只有一个动词，是什么？门徒，不是去，是门徒。门徒弄成动词就是制造门徒，对不对？所以所谓的去啦、那知习啦、教训啦，这些什么都是制造门徒的方法。所以真正的大使命原文只有一个动词，是什么？制造门徒。所以我们传福音没有错，我们先有一些人因为一些教会当中有一些好处，有一些恩典，愿意来教会，很好。但是他们成为门徒以后，希望不要停在那一边。你可以蒙到更大的福。什么更大的福？让你自己都受不了，要去分给其他的人。福太多了，你受到流氓愿意去分给其他的人，这个才是人的目的。所以你要问说，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你放心，神拣选亚伯拉罕说他万国必因你得福，不是不只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当然他要赐福给亚伯拉罕没有错，但是要万国因你的他得福。你来到神面前，你成为信徒没有问题，神要赐福给你，但是不只要赐福给你，希望你成为门徒，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也去分给其他的人。成为门徒是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以色列人在埃及四十，对不起，在旷野四十年，有没有都死掉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里讲的民数记三十二章里面讲到说，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 看见我对亚伯拉以赛亚各其实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二十岁以上的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二十岁以下不用，还是小孩子、哦、所以到底成年人是十八岁、二十岁还是二十岁？根据圣经的原则是二十岁是成年，二十岁你就要为你的决定负责。因此你没有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话，对不起，耶和华怒气发作，说什么？你们全部要死在旷野。唯有什么？唯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所以这个门徒跟信徒的差别是什么？是能不能够进迦南地的差别，能不能进迦南地享受神更多的恩典、哦、所以你说我门徒也有享受啊，没有错，因为你已经从埃及的受苦的过程当中出来了，已经出了埃及，但是要进迦南必须是跟随耶稣的。使徒行传也有讲到大使命，不好意思帮我按一下，我不小心按到那个、哦、是什么？我们起来读，预备，来。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见证人。 如果你说好，那我要哒，为神大发热心，我说你稍微等一下，为什么？靠我们的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的。好，因此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大使命，讲得更清楚。如何能够完成大使命？要靠什么？圣灵，对吧？因此，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叫什么门徒干嘛？叫你们去，不是，叫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圣灵降临。因此，大使命在那边没有错，但是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之勇去乱冲乱跳，是靠圣灵带着我们去做。做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这四个地区，这是地理上的区域，这没有问题，对不对？请注意一下，他做什么？要我们去做什么？做什么？见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前面提到要制造门徒，对不对？怎么制造门徒？刚提到要教训他们的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的见证。这世间的人，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这世界在看你们这些所谓信耶稣的，你们这些所谓敬拜上帝的人，你们日子过得如何？你们如果跟他，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的焦虑，一样看到死亡就是事情的结局，没有盼望，那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但如果看到在你们当中，你们彼此相爱，在你们当中有信心，有盼望，人家会羡慕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这里叫青年公园，对不对？请问在这边，我们三十年了嘛，对不对？这的地方知不知道这边的教会里面有欢乐，有平安，有一群人他们是信靠耶稣的，看这边。虽然外面的环境是一样的，对不对？最近大家一定很气，对不对？退休金被砍了一刀，对不对？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呢，不太一样。他们知道，他们所仰赖的不是退休金，他们所仰赖的是上帝。他们有一个上帝。我们呢，也在拜，他们呢，可能也在拜什么土地公还是什么东西。哦，那土地公有时候也会给他们一些好东西，没有错了。但是他跟我们信心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见证如何？请注意，见证不是你要做什么，见证是什么？见证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才会有见证。好，所以呢，我们没有都要当宣教士。好，这里讲到是继续没有错，但是不是给所有人都要这样子？然后说在这里就没有人了，对不对？我们没有都要做宣教士，但是我们都要做见证。上帝的心意什么？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为此呢，他拣选亚伯拉罕，并且预告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自己蒙福，更要成为其他人蒙福的导管，也就是刚提到的 “blessed to be a blessing”。我们做的好不好？不好。然后会怎么样？ 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九，我们起来念一遍，来。所以你这些事若不能改正归我， 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让事与你们反对，以你们的罪 极大能起誓，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被掠的仇， 聚集你们在各城内， 加瘟疫在你们中间， 并将你们交在仇敌手中。 利未记讲得非常清楚，利未记还在摩西五经当中嘛，对不对？所以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就背弃耶和华，在四世当中，四世纪当中几次的巡回，后来成为王国时代。大卫还好，所罗门还可以，但是后面的王大家都乱七八糟的，所以神就照他所说的，把他们怎么样？使刀剑临到他们，然后呢，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所以神赐下先知，有大先知是小先知出，在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在以色列王国之前、王国之后，在被掳人当中传播先知的信息，讲什么？讲我们会面临到这样，是因为我们背弃耶和华，因此我们要回到耶和华面前，那耶和华就会拯救我们，有没有？有。到了二十世纪，以色列复国。我想读历史的人都说这是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一个国家灭亡几千年以后还可以再复活，因为神的手在做这件事情。当然神的手会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以色列人愿意在神面前悔改，不再敬拜其他的神，愿意回到神面前。我本身是医师，所以在医院里面探访做很多事，或许我不知道跟大家介绍过没有，我不只是医师，不只是内科医师，我是感染科。感染科干嘛？听过感染科没有？SARS 之后可能稍微有点多人知道，简单讲就是法定传染病啦，法定传染病啦，艾滋病啦，这些大家怕的要命的东西，就是我负责处理的。我跟我太太讲说，感染科医师最安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病怎么传播的，知道怎么保护你自己。所以真正的危险是什么？真正危险是无知，你不知道怎么保护你自己，所以你虽然保护老半天没有用，你要知道怎么样保护你自己。所以当感染科医师其实蛮安全的，因为感染科医师的关系就碰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什么是瘟疫？看到这里是治疗们的情况，我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被掠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刀剑 OK， 那当然是战争嘛，对不对？战争牵涉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敌对的国家，像我最近在读那个加勒底人来的话，尼布甲尼撒，神在先知书当中，尼布甲尼撒是他所使用的工具而已，对不对？你说到底上帝正在使用他吗？还是他这里就是讨厌我，所以要故意整我 ？OK， 有另外一个你比较难去确定说到底是上帝的旨意，还是这个人想要怎么样？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人没有办法介入的，就是瘟疫。你说哎呀，龟士啊，错了吧？以前我们不懂，对不对？以为瘟疫是神的惩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就拼命祷告嘛，对不对？现在不对啦，现在我们医学知识很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怎么防治嘛。说你错了，我们讲的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我问你的是 why， 为什么会有瘟疫？你告诉我的是 how， 瘟疫怎么发生的？听得懂吗？一个结核病人在那边，对不对？有十个人走过，不是十个人都会感染，对吧？大家都有机会接触感染的病人嘛，对不对？不是所有人接触的都感染，什么人会感染？对，学识上讲是抵抗力弱的，对不对？但是抵抗力弱就会感染吗？也是不一定，对不对？问到最后答案很简单，就是不一定的，对吧？不一定是什么意思？上帝的手在其中，同不同意？上帝的手在其中，因为人没有办法解释，有人就得病，有人就不得病，为什么？你可以说好，怎么得病的 ？OK， 因为病毒哒，那为什么病毒传给他就不传给他呢？哦，那因为哒，但我们还是有点解释的，但是你这些解释其实他都听不下去，必须要看清楚，就是圣经上写了，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所以瘟疫哪里来的？上帝的， 我们人可以用一些方法来让它降瘟疫掉，没有错，我都一点都不否认这件事情。但是必须要承认，瘟疫是神的作为，神的惩罚的方式之一。这一张相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什么那个巴黎城堡。巴黎城堡那时候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哎呀，那就是同性恋是恶劣的哒哒哒哒哒，所以他们你看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们了，是不是？刚不是有讲刀剑嘛，对不对？好像没有用火，对不对？吼，所以你讲啥？这样，神的惩罚用三个工具：刀剑、饥荒跟瘟疫。刀剑、饥荒跟瘟疫，好像没有火，不管哈。看的在那个这个叫什么？巴黎城堡事件的时候，那时候我很谨慎的提醒我周围的人，不要太得意忘形。你说他们是同性恋 ，OK？ 同性恋这个事情，我们改改，有机会要改再讨论。你以为你是个艺人吗？耶稣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正当那时，有人叫米拉伯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多加利利人更犯罪，所以就说错话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入死灭亡。从前我就要到达他压死38个人。”因为那些人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更罪吗？告诉你们，是的，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入死灭亡。 一再强调，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入死灭亡。你骂说这些人是同性恋，哦，我说为什么我骂同性恋都骂得好大声，骂婚外情都很小声？你要不要告诉我？我有答案。什么答案？你以为你不会犯同性恋的罪，所以你骂这样罪的很大声。你自己有可能犯奸淫的罪，所以你不敢骂他骂太大声。为什么？搞不好改天你就是那个人，没错吧？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在跟同性恋之间的互动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在里面。你以为你是个艺人，但是我要提醒你，不是的，我们都是罪人。你若不，你以为你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说我要悔改什么？我已经是基督徒了。Okay, 好，那我再好好给你回一下。尼希米记讲到，大家知道尼希米那时候正是以色列人被神惩治国要灭亡的时候，所以说我不是神的选民啊，我要悔改什么？第一，傲慢。自认比别人好，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自认比别人好？很多人说他要找一个医师，有没有基督徒医师？我说为什么要找基督徒医师？基督徒医师比较好啊，对吧？基督徒有比较好吗？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心里面都有这样的光圈在那边。这个基督徒哦，好像他就是那个光圈，我们也自己这样认为。我们互动的时候不注意到也流露出这样的傲慢，我们自认比别人好。第二，不听从诫命，传道却不行道。好，就是不用太讲太多了，大家都很清楚。有没有抱怨？不感恩。最后，对别人有意或无意的伤害，这是在尼希米讲神旨意的悔改。任何时候，我相信这几个念念大概都有需要悔改的地方，同不同意？好，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或许看到别人的罪，但是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得罪他。然后你说那怎么办？到神面前来祷告。你会问说有用吗？这是 Oberammergau 德国的一个小镇。好，2010年的时候，我对不起，我参加一个合唱团，我们合唱团到那个欧洲去比赛，去比赛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欸，你们是不是在这个小镇旁边？他说：你们是不是在那边要去参观那个小镇啊？”好、哦，我说：“我们要去参观那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很小的一个小镇，那著名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壁画，大家看到这个吗？这是我拍的，还有这些，他们很有趣，他们的墙壁上就画各种图画，有些跟宗教有关。” 啊，有些跟童话有关啊，所以很多人去那边参观。好、哦，但那还是一个很小的展，因为这个漂亮不算什么。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17世纪开始，整个欧洲面临着黑死病的威胁，大家知道吧？就是鼠疫。鼠疫造成欧洲很多人的死亡。那时候，奥布拉梅港这个城镇呢，有十分之一的居民死于黑死病。当地的神父呢，率领证明立誓，如果上帝领领他的子民，帮助证明度过这场瘟疫，他们将每十年举办一场耶稣受难记的演出。但是当他们在神面前立誓的时候，神就让瘟疫停下来，黑死病就停下来了。因此，这个成都市的证明呢，因为从那时候再也没有证明因黑死病而死亡，所以这城市的证明呢，守住这样跟神立的约，每十年演出一次耶稣受难记。小的证明按照誓言每十年，大会演出的时候，每十年一次演出。会有50万人到场参与，好、哦，而所有演职人员呢，都是小镇的证明，因为是他们这个镇跟神立的约。这个证明呢，谁是证明？哈、哦，必须要在镇上住满20年以上才有资格。所有演出人都是他的证明，每十年演一次。上一次演出是2011年，就是我去的那时候是2010年，好、哦，然后5月到10月，下次呢是2020年。所以如果诸位有兴趣的话，2020年可以去。哦、他们呢？这是我去的时候，那是我住的地方。什么意思？你知道这样一个小镇有50万人要去看，对不对？没有那么多旅馆，所以要去看没有问题。所有人的家都要开放变成民宿，所以你要登记你的家可以住多少人。哦啊、所以呢，我跟我太太还有另外两个，我们4个人就住在他们家。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女主人，好，那一本呢是她演出那时候的剧本，所以呢我们拿了那个照相，她以前也演出过，年轻的时候。但是为了这场演出呢，小镇居民要2年前开始准备所有的道具，对不对？好，所以呢铁匠打造士兵的盔甲，裁缝缝制戏服，工人们制作布景，每一个小细节都是全村总动员。然后所有家庭全部开放，因为要接纳这么多的那个观众。这是我的票。好，演出多久？演出6个小时，太累了，所以分2段，一段3个小时。好，从下午演到晚上，看得清楚吧？好，第一段呢是下午2点半开始，对不对？第二段呢是晚上8点开始，演3个小时，各演3个小时。好，耶稣受难记。好，这是。我去参观、哦、右上角呢是那个整个舞台、哦啊、右左下角呢是倒过来看整个的会场是这样挤得满满的、哦、左上角呢是外面，右下角呢因为它是音乐剧嘛，对不对？所以是那管弦乐的伴奏，对不对？管弦乐在哪里？在上面这个舞台的下面，这舞台的下面、哦、这个拍一下让大家看到这个舞台嘛，对不对？这舞台的前面的地方，原来舞台在上面嘛，下面管弦乐躲在下面，在里面走。好、哦，这我想，如果你去听过歌剧的话，歌剧的管弦乐都是在这边，没错。好、哦，演员在公演的时候并不化妆，好、哦，所以如果需要大胡子或长发，他们在前一年就开始留长发。哦，所以他们不是化妆的，他们说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穿当时的服装这样。好、哦，很重要。由于舞台是露天的，下雨或下雪照常演出。因为人家这么久去，对不对？哈、哦，就是因为取消，没有，他从来不取消，不管是下雨下也照常，下雨呢就淋雨嘛，对不对？最后再看一场，看一下，我在讲什么？我不是在介绍旅游，我是在告诉大家，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为什么？因为瘟疫已经到达台湾了。我是感染科医师，哈、哦。这是疾管局的公报，疾管署副署长庄元祥指出，上周的流感呢，就医达到118000人，新增83个，在下一周呢更高。但是感谢主，现在开始稍微下来一点了。人家在问为什么，好多人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是感染科医师嘛。过去应该到5月底流感就要停下来了，现在5月底流感没有停，一直到6月还在继续往上冲。 但是好像已经过了这样。台北中央急诊主任林鸿章表示，六月份因流感的就近人比以往多5%到10%，所以表示今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吗？我想我很清楚吧。刚不是讲吗？瘟疫是什么？是上帝的审判。我说我们这块土地得罪上帝，大家同意吧？我们有这么多的拜偶像，对不对？最近这个砍人家的那个退休金更是不义，对吧？当一块土地上不义的事情增多的时候，神的审判会临到。瘟疫就是神的审判。这里，联合报，这是27号的联合报，28号联合报说，流感疫情有常态化的趋势。台大小儿科医师也指出，今年流感违反往年的常态，夏季就医人次暴增。当然会不会像东南亚等等地方，每一城市一整年都有流感病例，发展为常态化的趋势，还需观察。这是专业的部分。我要跟大家提的不是专业的部分，是我觉得我们要到神面前来祷告。你说流感刚不是讲吗？已经开始没有那么，已经过了高峰期，开始往下掉了嘛？因为 ，OK， 对不起哈，来教会顺便有一下健康常识哈，对不对？流感，好，当然有人去区分说流感跟普通感冒有什么差别了哈，其实就是病毒的种类不一样而已啦。好，预防方式是一样，干嘛？要戴口罩，好好洗手，戴口罩，好好洗手。因此，在座如果你觉得你的抵抗力差的话，到人多的地方就请戴上口罩，保护你自己。好，然后记得常常洗手。好，我想这个在政治疾管局的那个，疾病管制署的那个卫教资料，就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因为瘟疫不只是一种而已。疾管局今天宣布，6月22号宣布，国内出现今年第5例日本脑炎。大家知道日本脑炎吧？蚊子传播的，对不对？国内每年5到10月是流行地区，6到7月有高峰期，以三班价为主要门户，统计的话。2016年，2012到2016年病例分别是32、16、18、30、23，对不对？啊，今年呢，已经出现了第5例，对不对？所以呢，日本脑炎呢，请大家注意哈，要记得蚊虫咬伤，不要太轻忽，能够尽量想办法，避免蚊子的问题。所以已经出现了第5例哈，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数字是11例的，没关系的哈。Anyway， 我们看到就是说，虽然流感停下来了，但是另外一波来了，日本脑炎，对不对？而我们觉得来势汹汹，因为这来蚊子才开始多嘛，对不对？面对这么多的瘟疫，你要说什么？我说神的审判来到了。耶和华唤你到我说：“人子啊，若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有人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的审判会临到，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里提到，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挪亚刚提到，末世时代就是挪亚的时代，对不对？但以理他是大蒙眷爱的，神启示他未来很多的末世的事情，约伯也是个义人。即使有这三个人在那边的话，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处在上帝的这样的审判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救我们自己的性命，能不能救这一块地，我不知道。上帝求，希望看到有人为这块地大而代求，那他会后悔不降所降，所预备要降的灾。我想再大家看。就业很多提到耶和华说他会，当有人代求的时候，他就后悔不降所要降的灾。当初当以色列人那个抗命的时候，神本来是要把以色列人全部杀光，然后怎么样，要从摩西的后代中再次兴起另外一支。但是因为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所以神就答应摩西所求的，不是不把这些以色列人灭绝。当然你再看摩西五经当中，有看到这段记录。所以面对末世的时代，以西结书44章讲说，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约伯在其中，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以西结书43，这里是这是19，这是19到20节，这是12到14节，很近，表示什么？神重复了两次，神重复了两次。因此刚刚给大家看到欧洲那个城市的例子，神过去今日，过去今日到未来，神是一样的。你看到欧洲那个都市的见证，在17世纪的时候，黑死病流行的时候，他们因为愿意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停了他的瘟疫。今天我们看到瘟疫已经到台湾来了，你要不要起来祷告？以西结书说，这里提到说，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表示就是说刚提到了神的审判会临到，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但是神在审判当中呢，一样有恩典，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联合带领到你这里来，你看见，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耶路撒冷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会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神的审判临到这边。但是我们到神面前来，哦，这里提到必有剩下的人。雅各书第五章16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面对这个末世的时代，我相信在过去几次跟大家分享末世的真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看到由于我的专业，我看到瘟疫已经在台湾流行了，我求神能够让它停下来。好，如果所有神愿意听众的，感谢主。但如果瘟疫不停下来，这里提到我们也只能救自己的命，或许神让我们早点到他那边去，或许神还要留我们在这上这世上有要他我要我们做的事情。但不管是留我们在世上，或是接他到那边去，我们都是与神同行。当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师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所以他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你们也要预备，所以你们也要预备。我不知道神还有末日大概什么时候来到，好，这条没有人知道，搞不好明天，搞不好待会就到了。但不管什么时候到，我们要预备。你只要预备好了，末日什么时候到都无所谓。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有一个小组聚会，好，然后我们有讲到长辈的一些事情，好，其中有一个姊妹就分享，哎呀，不要讲长辈啦，好，我刚刚哦在进入我们家之前，在门口差点被车子撞了，对不对？所以说到底谁会先见主不一定哦，但是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的，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的。做什么？怎么预备？第一个祷告，没问题吧？我看到我们有很好的祷告会，对不对？我也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不好意思，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了，有一个清晨的祷告会，我在教我们教会就发起一个清晨的祷告会，显然人不多，大部分年纪比较大的，没关系，人多人少无所谓，圣经上讲了两三个人奉命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愿意祷告，祷告包括代祷，对不对？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国家祷告，为这个瘟疫祷告，我们好好起来祷告，求神若许可的话，求他回转他的心，将这个瘟疫止息。第二，探访，关心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去探访，很好。如果你不能去探访，你能不能打电话关心他？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我在这里向大家挑战，你说可以，请你打，好不好？挑战什么？有人说：“哎呀，郭医师啊，你有钱啊，你电话费没有问题啊。”我不行我很穷没有电话费。因此我跟你挑战，挑战什么？你就打电话，我有付，可以吧？我先讲清楚国际电话不行，国际电话不行，国内的手机没有问题。你要关心人，你 就去打。电话费你说你付不起，拿来给我，我帮你付。当我在另外一个团体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哎，郭医师，你不怕人家骗你吗？会不会有人骗我？会不会？可能会，可能会。我不觉得人都是那么善良的，绝不觉得人都是那么诚实的，对不对？那他骗我有没有关系？他骗我不是欺骗我，是欺骗上帝，对吧？对不对？啊，我呢，我一样是蒙福的人，对吧？”因为我是因为你要帮要关心弟兄姊妹，对不对？你觉得你能力没办法做到，我愿意帮助你这件事情，好好的关心弟兄姊妹，你就好好打电话关心他，对不对？哦，其实大家年轻一点知道嘛，对不对？LINE也可以打电话嘛，对，所以不全是电话费，所以不要用电话费财务的理由来阻挡这件事情。如果你有需要，就请你打，好，然后电话费呢，就来跟牧师讲，教会能不能付？好，教会不能付，来找我，我来付，没问题。OK，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恩典不应该我自己独占，好，也应该让教会有这个机会。好，我教会愿意付，很好。教会不说不行，这个不是在我们的预算里面，没问题，就拿来找我，我就会来付这个电话费。因为我希望我们这块土地上有更多人面对这个末世的时代，跟你彼此关系。好，第一个祷告，第二个探访，第三个比较难一点，叫什么？接待。或者被探访，被探访是什么意思？我在家里，对不对？你到我家里来，对不对？你愿不愿意？新约当中讲说要接待客旅，对吧？有人说那个是当时没有旅馆，所以说要接待客旅。我说不是，不是没有旅馆，对吧？那个约瑟跟玛利亚，对不对？耶稣要是降生的时候，说旅馆里面没有地方嘛，所以他们只好坐到马槽去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表示当时有旅馆啊，不是没有旅馆啊。那有旅馆为什么要我们接待？因为当我们接待人的时候，如果有人到你家里的话，你会怎么样？赶快打扫，对吧？没错吧？有人到你家里，你还你来不打扫？要不打扫？要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当你接待人的时候，就是把你自己敞开，让人看你的见证如何，对不对？刚提到嘛，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做见证。你在外面的那是一套面具，对吧？回到家里，我们就要把面具拿掉了，对不对？所以夫妻吵得特别凶，因为每个人两个都没有戴面具，对不对？到外面，每个人都戴上面具，吵得就比较没有那么凶。因此，接待或者被探访是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你愿意让人家到我们家里来，你看我的见证如何？看我的生活如何？好，所以愿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有见证的人，有见证的人才愿意接待人家。好，能够接待人家一两个小时很好，能够接待人家在你家里过夜那更难，对吧？对不对？你的很多生活的不敢让人家知道的坏习惯都被人家看在眼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好，所以能做什么？祷告、探访跟接待。在这末世的时代，愿我们都能够好好做这些事情来与神同行。爱呢，就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你看到别人有社会有什么有需要，好，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帮助其他的人。我想时间的关系，我都不想去念。好，这是讲到说，好，我们愿你们不坐在这地上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你就在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刚刚提到的祷告、关心，或者是探访，或者是接待，要知道神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哦，说你们这些事情既然坐在我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他身上。哦，所以愿我们都愿意接待客旅。哦，这里提到接待客旅什么？这里希伯来书的跟约翰福音 的教导，最后讲。接待是什么？就是让人来看你的住处，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见证。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与神同行不是没事，不是没有苦难，有苦难。你接待人会受伤，打电话会被拒绝，但是不要忘记，神都纪念。在他里面 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世界。你说我不会，你当然不会，为什么？因为神不是找那些会的。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到那有的。世界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不是说你很会探访人家，你很会讲电话关心人，你才要去探访，因为是看愿不愿意。因为神本来就拣选那些不太做的不太好的，为什么？因为是他自己在动工。啊，你如果做得很好，啊，你不做，那是你这次以后要在神面前交账的问题。我们希望众弟兄姊妹都愿意好好祷告，好好关心众弟兄姊妹，哦，电话关心，也好好愿意接待客旅，因为这个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我自己本身在 OMF 侍奉神，哦，然后在，有一个这OMF 新加坡的那个总部哈，进门的地方就都要信靠上帝哈，要以便以色列耶和华一日哈，就是什么神的帮助以及神的供应哈，所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哈，用神的方法做神的事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对不对？我们讲要与神同行嘛，对不对？所以与神同行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们能不能，到底供应够不够？好，信心才会说用神的方法做神的事，就不会说要学神的供应，对不对？这是 OMF 中国内地会的原则，对不对？所以中国内地会200年、50年来都没有缺乏过，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看倒下来，对不对？ 对。 错。怎么可能？你200年来没有缺乏？当然缺乏一大堆。所以这个是人家的误会，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明清楚。因为我在内地会侍奉神，我知道内地有没有缺乏？有啊，一大堆东西缺乏啊。啊，你不是讲用神的方法做神的事，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吗？没错，我们刚提到耶和华以勒，对不对？刚讲了嘛，耶和华以勒这些神的帮助、神的供应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招牌啊，那不是这样吗？那所以应该没有缺乏，错，一大堆缺乏。所以与神同行会有很多缺乏，为什么缺乏？用神的方法做神的事，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如果有缺乏，会，那有缺乏是什么？第一个，是不是真的缺乏？是你想要还是需要？听得懂这区别吧？你会有缺乏，先想一想，是真的缺乏，是想要还是需要？第二，方法对不对？这里叫用神的方法，很可能你的方法不对，所以神不给你。你神的方法是什么？他要去祷告，他要去请教弟兄姊妹，方法对不对？包括不祷告，你就先教师会不祷告，会我说太忙，真的忙，没有很好祷告，对不对？用神的方法。做神的事不会缺乏神的供应，有没有缺乏？有，缺乏说要想一想，是不是真的缺乏？真的是缺乏。方法不对，没有，我好好祷告，这个方法大家都说这样方法没错。最后答案就是什么？这不是神要成就的，能接受吗？能接受吗？不好意思，很难，真的。当我们做一件事工以后，越做越重，会说：“哎，这个事工要继续发展，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面那个骄傲已经慢慢长起来了。因此，神有时候要让我们有点缺乏，让我们事情成就不了，我们才能够回到他面前来说：“这个是神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缺乏，有一大堆缺乏，但是就是这些缺乏，我们很清楚知道哪些是神要我们做的，哪些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因为用神的方法做神是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因此，当神不供应的时候。就是这个事工该停下来的，可以阿们吗？感谢主。那可以检验说，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已经把这件事工超越神？戴少宗说：“不要急，慢慢来，让神来做，与神同行。”感谢神，不用那么匆忙。为什么？因为神自己会做工，用神的方法做神的事，不会缺乏神的供应，让神来做。我们好好祷告，好好探访。好好接待，这个是我们去哈、哦、演出当中不准照相，这是演出结束了，人家在离开，我最后拍了一张，拍什么？拍这幕戏没有谢幕。他们演出了以后，对不对？哎，演员不是要出来让大家鼓掌吗？说他们演得很好吗？对不对？他没有出来，为什么？荣耀归上。任何一个演员，他 他们只是重复上帝曾经做过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很好，尤其是上帝做得很好，他们也愿不出来接受大家的鼓掌。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满心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在这里回想与神同行的真理。主，我们真的要说，这是个末世的时代。主，我们过去多多的得罪你，这块土地也满了各样的强暴、抱怨、各样的罪恶。主，这次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丰富的。请你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起来，好好祷告，好好的关心周围弟兄姊妹，也好好的在生活上见证你。与你同行不是没有缺乏，乃是愿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因为我知道你顾念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然后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